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委员会近日在外国宣告成立。乌克兰、乌干达、挪威以及共产党、俄罗斯共产党人和俄罗斯统一和谐党成立了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委员会。坦桑尼亚成立了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委员会、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斯洛伐克委员会和塞尔维亚全国委员会，分别在布拉迪斯拉发和贝尔格莱德宣告成立。德国共产党成立了缅怀金日成同志委员会，俄罗斯、安哥拉和阿尔及利亚青年团成立了缅怀金日成主席委员会，秘鲁成立了缅怀金日成大元帅委员会，缅怀金日成大元帅贝宁社会主义党委员会在科托努宣告成立。缅委会决定举办缅怀会、业绩讨论会、讲演会等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国际委员会、缅怀金日成主席巴西委员会、刚果委员会和白俄罗斯委员会近日宣告成立。